我们昨天谈到的这些牺牲啊，都是比较大的、比较严肃的、比较宏大的一些牺牲。那其实呢，这些利益的付出也可以是很小的，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付出。尤尔赫拉利在这儿举的例子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在以色列，现在他的这个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是日益昌盛，有越来越多的对宗教的禁忌被越来越严格的这个执行。犹太人的安息日，什么是安息日呢？它就是在这个摩西的这个十诫中，犹太人遵从的这个在基督教里被叫做旧约，在犹太教被叫做塔木德的这个内容里面规定的，就是上帝是这个耶和华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用了六天，所以第七天是被祝福的，这一天是不可以做任何工作的，这个是在摩西十诫里明确强调的。那么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从每周的周五日落开始到每周的周六日落结束，还包括有些其他的节日，它也是属于这个安息日的内容。但是每周就是这个周六，基本上你就是不能够做任何工作。它严格到什么程度啊？它对这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来讲，哪怕是将这个厕所的卫生纸拉断，那你卫生纸是一卷一卷一卷一卷的嘛，你要把它拉断，这样的事儿都不能做。所以在安息日期间，如果你还想擦屁股，那就必须在安息日来临之前，你要先把这些卫生纸分好。但是有意思的是，为什么擦屁股本身它不算是一个工作呢？如果上面这个例子还仅仅是一种搞笑的话，那么周六整个以色列都没有公共交通，因为不能上班嘛，不能工作嘛，这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了。这种禁忌造成的社会牺牲是很大的，尤其对于没有私家车的这个穷人来讲，周六你要出行就极其不方便。也正是因为强调这个强迫这个社会做出了这些牺牲，反过来导致宗教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神圣。这个道理我们昨天讲过，否则的话这些牺牲不就变得很可笑了吗？所以这种牺牲的话，进一步加强了信仰者的信念，也进一步加强了社会接受这种信念的程度。除此以外，这些故事这些信念还有另外一个途径来加强对于这种牺牲的需求。这个途径是这样，因为所有这些故事都存在一种简单化、纯粹化、极端化的倾向，这就导致一般的信徒是没有办法完全履行这些故事和信念所要求的那些行为规范的。比如说有几个基督徒或者犹太教徒能够真正做到十诫的规定，十诫是每一个信徒要遵守的，十诫里明确规定要尊敬父母，有几个人不和父母吵架的？十诫里哪怕规定的很明确的安息日，能够真正做到的也不多，对吧？或者其他的宗教，有多少佛教徒能够真正说是放下我执的，对吧？有多少共产党员能够真正的做到党章要求的？实际上，这些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理想化的这些要求，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但问题是，如果我做不到，那么按照这个故事的要求，我不就需要承担神或者是革命理想的这样的谴责了吗？我不就犯错了吗？对吧？那么我如何才能够更进一步的表现我自己的虔诚或者我自己的这个纯洁的革命性呢？很简单，你要做出更多的牺牲，你的这个动机就来了。来弥补自己做不到尽善尽美的要求，你就产生的那些缺憾，你就需要做出更多的牺牲。当然，这个牺牲可以是自己利益的牺牲，也可以是杀死更多的敌人，或者执行更纯洁的、更极端的政策。这个例子就不多举了，比比皆是。我们已经知道，故 故事的作用是给我们一个身份认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在社会中的人，他是一个立体的，他有各种不同的身份组成。我们可以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吧？也可以是一个宗教的信徒，同时呢，你又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或者是某个俱乐部的成员，对吧？我们同时是需要有很多完全不同的故事来支撑自己的这些不同的身份。有意思的地方在呢，说这些不同的故事相互之间有的时候是矛盾的，不能细究，他们是矛盾的，但是我们根本不在意。那就引发一个问题，我们真的虔诚地相信这些故事吗？你不要看他表面表现得多么虔诚，但是他真正做的事儿，由那些相互矛盾的理论支撑下他做的相互矛盾的事儿，他真实的表明，或者起码是提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是虔诚地相信这些故事吗？或者还是仅仅是利用这些故事，让我们内心中的某种本能的那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得到缓解呢？尤尔哈拉利举例，比如说一个典型的美国茶党的党员，茶党就是这个美国共和党里面比较右翼、比较保守、比较极端的那一部分，他们自称为茶党 Tea Party。他可能是一个标准的茶党，他不是可能一个标准的茶党，他就是这样一些身份。他往往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同时呢，他又是一个政治上的右派。所谓政治右派的话，他就是强调这个个人机会平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小政府，反对国家福利等等。同时呢，他又是一个支持这个美国长枪协会，就是支持美国国民拥有枪支权利的这样一个人。他支持这个 NRA， 就是这个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这样往往这个就是他一个茶党的典型的身份。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三种身份背后的故事是相互矛盾的。耶稣讲的是爱，尤其是给予穷人的爱，这个怎么能让他们心安理得地保持这个政治右翼的立场，要求减少国家福利呢？耶稣是一个非常强调非暴力的人，在马太福音里他讲，有人如果打你的右脸，那么你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耶稣的话，对不对？那么你又怎么可能会去支持个人用枪这种致命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呢？这些明显的理论上的矛盾并不会引起茶党党员的内疚。其实有的时候有些人他们不认为这是矛盾，他们可以通过自我催眠啊，任意的扭曲理解一些信条啊，来让自己相信的那些不同的故事啊，达到一种逻辑上的兼容。但即使是这样去做的人都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在意，也从来不去想这些故事内在的矛盾。矛盾本身并不重要，因为故事的真实性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因此有了一件很趁手的工具，这个是重要的。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常态。我们人类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生活，持着一些相互矛盾的理念。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还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稳的，比较温和的。这些道德内核相互矛盾的故事啊，因为实用主义的原因，我们在用它的时候会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反而呢，能够反复的接受现实的筛选。我们随时可以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选择，就是当下比较适合的这个故事去相信和执行。该擦屁股就擦屁股，擦完屁股以后忏悔一下就好了，对吧？这反而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但有的时候就有麻烦了，当某一种故事、某一种信念要求一种超越其他故事和信念的权威性，要求所有其他的故事都服从自己这一个故事的时候，这个麻烦就大了。 这就意味着某一个故事、某一个信念、某一个身份认同达到了某种狂热。人的各种身份，我们前面讲人有很多种不同的身份，对不对？他突然其中一种身份就简单化、纯洁化了，复杂的人性消失了，人就变成了某种目标单一的一个机器。机器的目的是很单一的，汽车就是一个运输工具，对吧？制造产品的那些机器目的就是造出产品，对吧？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人性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但是当你某一个身份认同达到狂热的时候，人会变得非常简单，人会变成机器。这个时候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个傻子，就是我好像是傻乎乎的，没问题，我不去想，但是我也不做什么，这是你最好的状态，是一个傻子。但是往往更糟糕的是我们会变成疯子，比如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一种极端化的国家主义。其实国家主义本身是没有错的，只要国家主义不成为一个唯一的故事，不成为一种疯狂的信仰，那么我可能还有其他的故事可以信，可以选择，对吧？我可能还有一个普世价值的故事。那么当我看到自己的国家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侵犯其他国家的人的利益的时候，哎，我可能会用普世价值的故事来否定国家主义的这个信仰，来说，哎，我自己的这个国家做的事儿不地道，我不支持，这是可能的，对吧？但是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是将国家主义上升到了一种神圣的、独一的、盖过了一切其他故事的故事。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是，我们不应该再有任何其他的什么什么利益、什么追求、什么兴趣，自己国家的利益至上。无论我自己的国家做什么，只要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有利的事情，我们就要坚决支持，否则你就是叛国。啊，什么杀外国人呢？杀犹太人呢？没问题，因为这是对我们国家好的嘛，坚决支持。所以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法西斯主义是如何评价艺术的？哎，很简单，就是看这个艺术是否符合我们伟大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利益啊。你做出来的东西能够激发这个朝气蓬勃的积极向上的情绪的这样电影或者宣传画，那就是好的艺术哈。那些颓废的老派艺术家的作品，显然是不符合这个标准，因此不是好的艺术啊。这个是法西斯主义如何看待艺术。甚至真相也是不值得尊重的，比如说这个日耳曼人的历史是可以被随意篡改的，因为那样才能让我们的人民相信我们是一个神的后代的这样一个种族啊，这显然对我们德国是有利的，对吧？所以当一个故事盖过一切的时候，人会变得疯狂的。我相信经历过不久之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人对此不会太陌生啊。我们那个时候相信的故事不过是一种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种混合鸡尾酒，表现出来的态度呢，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在哲学上是深度的实践了所谓功利主义啊 ,utilitarianism。在功利主义下面呢，所谓的善就是利益最大化，所谓的善就是一切以我德国的利益为考虑，所谓的善就是让我们更加接近共产主义。这种极端的信仰非常的吸引人，因为他们可以把很多问题简单化，而且目标越是宏大，给人的感觉就越好。世界变得如此简单，没有什么选择上面的困惑，然后这个目标还很宏大，我自己的人生意义还变得更好，那么这个东西当然就非常有吸引力啊。我们前面提到，我们自我的这个自我认为的人生意义，就是要融合在一个更大的目标里面嘛。 而法西斯主义呢，就提供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种族，我们的国家。共产主义目标更大，直接就是人间天堂的奋斗目标。所以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他们真的不像我们今天回头去看他们那个样子啊，觉得好像那么可怕啊。他们在当时真的是非常美好，非常诱人的。所以如果你认为今天这些伟大的目标啊再出现的话，你就不会上当了，最好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信心。你看看现在的美国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呢？起码对 30% 多的川普的核心的支持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故事。所以为了这个故事，那些被强行从非法移民父母身边带走的孩子完全可以牺牲掉的。法西斯主义中的法西斯一词是来自于拉丁语，它的意思呢就是一捆木棍儿。为什么是一捆呢？因为一根木棍儿是很容易被这个折断的，而一捆木棍儿呢就很难被折断了。这个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对吧？那么这个故事强调的是一种集体的利益。个人嘛，因为太过脆弱，所以永远应该和集体在一起。但这儿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集体的边界在哪儿？按照逻辑来讲，我可以属于我的家庭这个集体啊，也可以属于我的朋友亲人这个集体啊，也可以属于我自己的城市的这个集体啊，或者再扩大一点，我还可以属于全人类这个集体啊。是谁突然悄悄的规定这个集体的边界应该是国家、种族或者是阶级？谁规定的？谁偷偷的把这个概念规定了？但是无论怎么说，真的是要把人洗脑到完全相信这些故事也是很困难的。哪怕是在纳粹德国啊，大多数人也没有那么虔诚。最好的证据呢是二战结束以后啊，大多数德国人立刻恢复了正常的这个状态。他们也不再相信那个单一的法西斯的故事，而是回到了相信多个故事共存的那种矛盾状态。虽然矛盾，但是很正常。再举一个例子，那些恐怖分子他们坚信极端解释的这个伊斯兰教，这个好像没什么问题吧，他们都是烈士嘛，都是勇于献身的嘛。其实他们的信仰也是矛盾的。比如说在2015年11月13号这个伊斯兰国 ISIS 向法国发动了恐怖袭击，他声称是要报复法国空军对伊斯兰国的轰炸，目的呢是要阻止法国在未来继续打击伊斯兰国。但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声称在法国空袭中牺牲的那些烈士他们的烈士都上了天堂。这个就很搞笑了，如果是法国人送他们去了天堂，你为什么要报复法国人呢？对吧？如果你中了大奖，难道你会去炸掉那个卖彩票的地方吗？这个完全说不通啊。反过来，如果说伊斯兰国 ISIS 真的是成功了把法国人吓住了，法国人不再去轰炸他们了，那不是让更多的恐怖分子上不了天堂吗？对吧？这完全是一个南辕北辙的故事的现代版嘛。所以看上去好像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个伊斯兰国 ISIS 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说是被炸死的同胞是上了天堂，所以他们才会生气，才会去报复，对不对？但也不完全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又如何去解释那些引爆了自杀的炸弹的那些攻击者呢？对吧？那些人是正儿八经就死了，他是真相信啊。好，那么真正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其实脑子里拥有两套完全不兼容的，逻辑上是相互冲突的故事，但是他们无所谓，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要去统一这两个故事。尤尔赫拉利讲说，人类的这个大脑里啊，它有一些神经细胞是从来不和另一些神经细胞沟通的。人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动物。还有一个来自古代的例子，在法国的那些骑士，那些士兵在进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这个大概是在12几几年，就是这个13世纪的时候，他们试图去占领埃及。在这个满苏拉战役中，他们被穆斯林击败，十字军的战士们就投降被俘。哎，当时就有一个人提议说，我们不应该投降，我们应该血战到底。那这样的话，我们死了就上天堂了，对吧？我们是为了主，为了这个，为了上帝而战的嘛，对不对？但是没有人理他。这些十字军战士绝大多数都是很虔诚的信徒，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自己虔诚的理想而战，这一点毋庸置疑。现在有很多人讲十字军的战士其实是那些失业的农民啊，是为了去东方淘金啊，对，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底层的战士，而不是那些骑士。那些骑士的话，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上帝而战。但是，即使是这些人，到了生死关头，他们为什么放弃了去天堂的车票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